首歌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月三号星期二啊，哇！欢迎你翻嚟啊， 嗨， 系啊，知道你未完全康复得晒啦，康复中啦， 要啲时间，要啲时间， 大家都好关心你啊，无论听众定系同事啊， 因为同事们惊我唔翻工啊， 唔系啊，佢哋话咧，你红日放假先嚟病啊， 系 真系好惨啊， 我发现我个命系贱骨头，即系唔放得假，放亲假咧，个人一放松咧，即系有啲人系咁噶嘛，佢平时死谷咧都唔会病嘅，但系咧通常一去到放假咧、放松嗰人咧抵抗力就渣啦， 都系咁噶， 嗰个意志力就弱啦。 好忙嘅时候，你成个人嘅状态啦，你嗰、那个即系无论心理、生理，全部都系进入咗一个好备战嘅状态嘅时候咧，你嗰阵时唔够瞓啊，唔食嘢啊，或者点样咧，你都可以过得到嗰啲时间。但系当通常啊，譬如好多都系一做完 show 嗰啲人咧，就病一完 show 一放松嗰条橡筋咧就就会病啊，就会唔舒服啊。 我谂我都系类似咁嘅状态，不过亦都即系提醒一下啦，即系最近嗰个流感都好厉害啦，咁所以大家都关心，即系小心一下自己个身体啊。咁啊，如果出街即系见得多人嘅时候，都戴翻个口罩咁样咯，即系唔好好似我咁咯。 系啊， 听唔听到我下声？都仲系有少少懒懒地。我今日已经好好多啦。 唔系懒懒地咯，系虚虚地咯， 系虚虚地咁样啦。 虚嘅程度系高啲嘅， 系啦。 但系好好啦，即系啲听众都多谢你话，寻日即使唔舒服，都特登砌咗一个《Benson Monday Blues》翻嚟俾大家听下。 都多谢大家去 俾面听啦，系嘛？ 俾面听 啦，都系朋友俾面啦， 同埋忍受我今日呢一把嘅声音啦，咁 样。系啦，今日预告下，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咧，六点半将会有奔波 back to back 嘅、 玩游戏啦又。 系啦，咁至于五点半同六点钟就我哋都会有啲派台作品啊，同大家 share 下啦。咁大家可以即系留意住啊，听下歌咁样。呢个今日开工，今日礼拜一短啲噶啦，所以应该大家都轻松啲啦。OK 今日玩游戏手下留情咯， 系咪？ 今日发你好明显个人真系转数系会 慢啲 啊， 播啲长啲嘅歌俾你咯。 可以。 播古巨基嘅劲歌金曲啦， 咁 呢个故事就叫做小明去唱 K 咯，然之后一嚟就啊小明同小美唱 K， 嚟到最尾话差唔多要执嘢，于是佢就点呢首歌同小美唱啦，跟住一嚟就八分。 你咁快掀咗呢张牌，即系我一阵用唔到噶啦， 冇所谓噶，你应该可以用噶，你可以照用呢张牌小明去唱 K 咁， 咁冇诚意嘅，咁啊一六点半先分个高下啦。 我想讲咧，今日我瞓醒觉嘅时候，收到我妹嘅 message 啦，因为我妹就去咗日本旅行啦，咁佢咧 send 咗段片嚟，我初头系以为佢上网揾， 系 咁去咗镰仓嗰度。 镰仓好熟啊， 镰 仓 东京再落南面一啲 嗰边， 系啊，黄海嗰边， 系 基本上就系、朝圣嘅地方。南怡当入樽动画、opening 嘅时候，嗰架 嗰个海望住嗰个电车铁路， 电车过咗，跟住隔住嗰个栏啊，樱木花道见到赤木晴子同嗰啲同学喺对面嗰、那个嗰一幕啦。咁跟住 场景啊， 咁大家都即系呢个地方都好出名噶啦，咁、就好多人都会去过影过相啊，或者拍过啲旅游嘅 vlog 嘅时候都会介绍啦。咁我妹 send 俾我，其实本身个感觉都未系好强嘅，咁但系即系阿妹又会补多啲 message 就话，哇，终于嚟到啦，好想喊啊咁样。跟住佢同我讲，咁我谂翻系，因为细个嘅时候我同我妹咧，的确其中一个童年回忆就系睇《南怡当入樽》。 哦，你哋一齐睇噶？ 细个好多 咁 sweet 嘅， 细个好多 动画啦，而家叫做以前会叫卡通片咧，其实好多一齐睇嘅。 系， 因为男儿当入樽呢一套系几时睇咧？通常系喺星期六翻长洲嘅时候，朝早因为我本身翻下昼班嘅，咁然后惯咗啲晏起身啦。其实长洲对我嚟讲真系好辛苦啦，好早起身，五点几就要起身嘅，五点几六点起身嘅，跟住要食个早餐，跟住唔记得几点钟就出门口翻学啦。咁嗰阵时其实我几中意大概依家类似呢啲月份咧，秋天、冬天嘅长洲嘅，因为五点零六点起身嘅时候咧。个天系微光，仲系黑嘅，咁嗰种感觉好得意，因为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平时天黑等于要瞓觉， 系， 但系嗰阵时嘅自己咧，天黑系起身，可以哇食个早餐，睇阵电视，仲可以出街，系啊，天黑可以出街呢件事，对于一个僆仔嚟讲咧，系好兴奋嘅。系啊，即系你因为以前即系十点零十一点咧，十点半系啦，我记得阿爸每一晚十点半 瞓觉啦， 你就要上张床，你瞓唔着你嘅事。 算夜啦，我细个九点几十点未到就要瞓落床。 系啊，要瞓落床嗰啲时间 睇唔到。 我都仲睇到阵，睇埋咯。有阵时可以睇埋十点半嗰套可能嗰阵时十点半到十一点咧系有电视剧定系有唔系？电视剧去到十点半，十点半至十一点，通常都会有一啲综艺节目半个钟嘅。 系啊系啊， 咁佢睇埋嗰个，但系嗰时广告已经要冲去刷牙噶啦。咁十一点完咗就要上床啦。有时好啲就可以咁样样啦。咁所以天黑对我嚟讲一个咁嘅意义嚟嘅。咁能够夜晚晚起身出门口个天未光晒咧，有一种无名嘅兴奋嘅，对于小朋友嚟讲， 好似大个仔咁样啊。 系啊，你有种饭劲啊！ 出街啦， 系啦，系啊，咁所以去到长洲嘅时候，朝早就会开电视睇啦。咁嗰阵时就会睇嗰啲卡通嘅频道，即系譬如儿童台啊，或者Animax、Cartoon Network 呢啲都系细个会接触嘅卡通频道啦。 幸福，我细个完全冇呢啲 噶。我真系好，但系我觉得好好彩有呢啲 build up 咗童年嗰个睇动画卡通片嘅阔度啊。因为除咗日本嗰啲之外，其实外国、美国嗰啲都有啊。因为 Cartoon Network 嗰阵时系播啲《飞天小女警》嗰啲。 系啦 ，Ben Ten 系啊 ，Ben Ten 都唔系我哋年纪咧，应该。 但系机会睇到噶嘛？咁嗰阵时我好记得咧，有一段时间就系、是Slam Dunk 喺 Animax 嘅时候播咧，就系、是、喺我朝早起身嘅时候就会播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譬如食早餐嘅时间咧，就同我妹一齐就会睇噶啦。咁同埋嗰阵时好兴奋就在于星期六长洲嘅嗰个翻学系朝早翻完之后，唔知道放咗个小息，然后就课外活动噶啦，可能中午时间课外活动到咁上下，跟住就放学。咁嗰阵时我嘅课外活动咧，正正就打篮球啦，即系我拣咗篮球。咁所以嗰个成个嘅生活就系晨早起身睇完 Slam Dunk， 食完个早餐翻学咧，然后去到课外活动打篮球嘅时候，系啦，你就会将日头睇完，即系朝早呢头睇， 招啊， 系啊，就会好想你知僆仔就会好想学佢嗰啲啊，就喺嗰度玩，个人好有冲劲， 只系轻轻咁扶住啊， 系啊，教练我想打波啊，即系嗰个状态好圆满啊，呢头睇完嗰头就打啦，系啦，即系一条龙服务咁样，咁所以。我其实我都差啲唔记得咗细个我妹系有睇嘅，我就觉得我自己会睇好正常啦。我估唔到原来对于佢嚟讲一个咁深嘅回忆咯。 嗰阵时有冇几大啊？ 佢细我四年，即系譬如我五年班，佢一年班，我六年班，佢二年班咁咯。 咁都有记忆。 系啊，但我冇谂过嗰件事对于佢嚟讲系原来入咗心嘅、 嗯， 因为。你聽太多咧，兄妹嘅話咧，嗰啲阿妹都會講，我細個嘅時候陪阿哥做乜嘢，陪阿哥做乜嘢咁。即係譬如天兒嗰時都有講嘅，即係佢細個唔知陪阿哥會唔知睇波啊，陪阿哥打機啊咁。即係嗰件事好多都係要陪伴，但係嗰樣嘢唔係你心底裏邊即係最中意啦。我會理解為係啦。咁所以阿妹係陪我會睇呢啲動畫啊，阿妹可能會睇我打機或者陪我依樣嗰樣咁啦。有啲焗住嘅，即係你細個 嘅哥哥 係啊，唔係啊，霸道啊，霸道嘅哥哥，你覺得我要睇呢啲？ 你要霸住個電視，因為 我要睇係啦。咁佢就好似要陪伴咯。但係去到即係今日，你就會知道，哇！佢去旅行，佢會特登走翻去嗰個镰仓嗰度。然后去即系嗰幕，对于佢嚟讲有一个 咁深刻嘅 系啦，咁你先知道我原来嗰阵时嗰样嘢即系叫 記憶個腦裏面嘅時候係一個回憶， 因為 而唔係一個被逼。 都真係遠水路啊！神奈川縣佢如果喺東京搭過去都要 個半鐘咯，話淺草過去個半鐘咁樣。 耐㗎都 係，然後佢就 stay 喺嗰度，就可能就睇下日落啊，影下相啊咁樣咯。 幾開心嘅，但係我頭先有睇翻你 upload 嗰段片咧。 係。 都原來還原得幾好啊！即係個動畫咧，同嗰個實景咧，其實係幾相似嘅。 多噶，其實好，譬如最近嘅《咒術回戰》都一樣啦。已經有啲朋友喺網上面又係整咗啲對比圖啦，即係又係講緊喺涉谷嗰邊，因為而家嘅涉谷篇章啊嘛，即係都會將有一啲嘅場口，其實就係現實個 location 喺邊度咧咁。 嗯， 我都好多，我諗因為我哋。未即或者我本人咧，未系好熟日本嘅嗰啲地方。我谂如果调翻转系当地日本人咧，佢哋见到动画里边用到呢啲场景，其实应该个归属感好强。即系我哋有时睇有啲电影用咗香港地方，你会好有 feel 噶嘛？ 系噶系噶， 系啊。 咦呢度咁似我屋企楼下咁嗰啲。 系啦，即系你都会有嗰种嗰种投入感喺度咯。咁所以动画里边都系其实好多噶，即系亦都会变咗就系有一种潮性嘅感觉咯。你睇荷里活电影去 New York 曼哈顿你又有潮性嘅感觉，你成日都会迎住蜘蛛侠系会喺啲大厦中间飞嚟飞去啦咁。咁你去日本嘅时候，譬如有一啲嘅酒吧，譬如最近Blue Giant 咁，咁嗰间好出名嘅 Jazz 嘅Blue Notes 咁样，咁又其实佢就系攞咗佢，只不过改咗个名咁样啫嘛。咁所以我觉得又系呢一啲嘅场口会令到有时去一啲 trip 咧变咗一个潮性之旅，系你会好想，即系我都会想啊，即系嚟紧可唔可以？mark 住某啲地方，然後特登去嗰度影，但你要揾真係好難。 有噶，我嗰陣時 有啲人整啲攻略出嚟， 為咗即係嗰陣時好中意追呢、這個天氣之子啊， 係 秒速五厘米啊， 啊去嗰條係咪長樓梯啊？ 係啦，咁跟住佢有好多實景，即係可以 reference 到啊嘛。咁嗰陣時 plan 咗個 trip 咧，係諗住。啊，去翻呢幾個景點度影同一個角度影翻同一張相啦，咁樣。 係， 但係實在對我嚟講咧，嗰啲點對點實在太遙遠，太唔方便，所以最後我放棄。 放棄咗，即係可能去咗一個 location 之後，到咁上下就覺得，唉、哎，真係好遠啦，不如都係算啦咁樣。 係啊。 系啊，所以系咯，我觉得几正嘅，即系如果特登 plan 一个 trip 去做呢啲朝圣嘅话， 系几开心嘅。 系啊，虽然辛苦少少咯。头先讲到啊，天气之子啊嘛， 系 呢个天气之子又冇啦，但系咧天气之女啊有啊，佢系 Sika。跳脱仍会粒细碎云尘，散发曾有的八岁天真，就是望向天气。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嚣张，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

系有泳儿嘅一了百了，有啲嘢系要还嘅。毕竟咧戴咗几年口罩咧，个人抵抗力系差咗嘅，会感觉到。喺呢个期间，一定要慢慢咁重新建立自己嘅免疫系统。 我有时会查你手机影片，传给谁串要问，再查越你越结单都不放心，再证明你们已出轨，竟公告亲友来说恨，步步都守在附近，彼此放弃吻。平平望望镜，竟这么恶心。No， 慈眉善目可是因太窒到沦陷。我若然受害，为何现在更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无情与恨，明白人怎么辜负人，才越活越暗。恳请你别害我当坏人，别待我不共患。你怪谁对人欠恻隐？这好人本来无缺。看着你待我狠，只好更狠。原来旁人犯罪了，可分刻我心。哦，原来智慧和还击已刺激幸运。你做完坏事，为何现在我像个坏人？其实谁？这次之后说未能跟你再拥吻，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残暴又浪费，听讲恋爱治愈了千万人。No， 但是为何我将慢慢变得人 有啲嘢咧，你知道佢系唔好噶。不过某程度上嚟讲，同时间佢系一种必要喺度，就好似呢一场嘅大病咁样啊。 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 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才得知。 听了两首的作品，包括有 CY 陈宗泽的《必要之乐》和 Jin Lee 后人类的《美丽如哀愁》。

港电台。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我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波城，我为了你啊，我先翻嚟嘅啫。 诶，斌神唔使呃我啦，我知道你系中意开麦先翻嚟嘅啫。系咪认咗佢咧？好似佢哋咁，中意唱歌咪认咗佢，甚至乎用首歌嚟讲。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失明就以择声去找新声，幸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常闻你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代，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满足，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 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路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日记去争金奖， 无法退也只有上， 记者跟我犯得狠，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 认得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再行街买茶货。 有古巨基以及系 New Generation， 即系新世代群星，用声音演绎呢一首《星战》啊。 如果用声音去演绎自己音乐作品咧，佢哋都系一种极致嚟嘅。由本地嘅 Acapella 组合 V 星嘅呢首《Selfish》。 今天只想要满地白云，铺一屋可爱明亮的灯。WhatsApp 不复了，抹掉下文，留给我只需要我声音。今天不想你马路立沉，听朝先消化人类不堪。假使想批斗这样做人，叫过于自我，无非你心底里太不甘。 我开心，我很好，我可爱，我起舞，难道这样会使你变糟？原来我没有祝世界好， 来做条鱼，身体里刻个我字，又着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字。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知我的事，人本身也是随意。 浮在轮光之间找一个爱字，有着事加点诗意，做诚实句子。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是人世中的尝试，周生的意义。Love me, love me like I do. Oh, love me like I do. Love me, love me like I do. Oh, oh, oh. 街边几千个也是路人，根本不需听言外之音。声喜欢我已是万能，能自制满足，还因你给所困太低等。 我贪吃又懒惰，着心怪无奈何，明日我或会出错更多，却不过极快乐。我只唱我的歌，才会伟大到为谁音作。 来做条鱼，身体里刻个我字，有着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字。 人本身也是随意， 浮在轮光之间找一个爱字，又着时加点诗意，组成实句子。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而没有开始是因世俗未尝试。为了出身一早个率性点，全力爱着我的 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知我的诗。 随心说意思，没意思。 声嘅 selfish 系肯定自己，系唔需要人哋，有自己肯定自己就得啦。 I'm just fine， 打好扮男靓仔，高低唔太怪，总跟自成气派，人人在，唔跟怎 变卦，我乐意对话，老实放掉价，有神水种花，会不会就无法偶两下晦气退散两阵就起掉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中，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家，比靠杀队友咪两怕，湿透了来到分餐，不顾风向跟我想法衬衫。Oh baby, I'm just fine.要学会振作控制节奏，先收心听宇宙，困扰我要闭起怕鬼气先漏罩，起调两袖态度接受，我自带着狂音拼命也是贵军，我出场三年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家，比较杀队友无两怕，湿透了和斗快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Oh baby成气派，有人在乎变根，怎能去猜？浮沉让我尽带。若个性机械，今宵面容诈怪，捉起自然气派，开心话题也不坏，听听热诚也不坏，无论最爽快。 这首歌里面感受到浓浓他的个人特色，今年的这个 School 的 EP 就以音乐主导啊，展现自己比较外在一点的一面，他是孤定轩，有他的派台作品行动代号0901。 三位一齐共同创作同演绎呢一首派台歌。陈伟璇 Creator 同杨彤嘅 Fly Baby。讲到做自己呢个课题咧，近年都听好多人讲，但系你又系咪真系做得到咧？ Never mind 敏感的人，正好一介灰尘，在下现在做现身，重新于喧哗欢腾。快快快碎开的蛋，破开的茧，我这里降蛋，下到后就用力翻。有的错嘅，跌跌跌跌跌跌，好想的不喜欢的，现在就嚟蒸发。很想的很喜欢的，一起颠覆价值，一起登峰造极。Watch me blow it up。笑我卑躬屈膝这么低下，回头来看我披荆斩棘分出高下。 早上愿意出品的智慧词 ，Come in on me， 不好把我制止。 Just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yeah， wherever you are， just rock with me， yeah。天地的想追击的，现在用力坚胜。 我会的，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 To blow it up.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校委会原定今日召开特别会议，据了解将会处理涉及对校长张翔的投诉。消息指会议最终取消。张翔深夜发声明话，有造谣者泄露内部资料，指控构成严重诽谤。他透過律師向校委會發信，要求押後今日的會議，以便令他有足夠時間準備。本身是港大校監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事件的時候說，相信港大有能力處理內部事務，並且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原則處理。 城规会就粉岭高球场计划建屋土地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举行公听会。城规会共收到1903份申述，超过98%反对。香港高尔夫球会表示给予港队高球运动员在亚运获奖的最好贺礼，是维持高球场有关土地作训练场地，培育更多年轻运动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立场非常明确，不论城规会的最终决定是怎样，政府亦都承诺将收回的部分土地租给，是政府亦都承诺将收回的部分土地借给主办方举行赛事。港队今日在杭州亚运再增添一面铜牌，单车代表刘允佑在公路单车项目男子个人计时赛得到季军，梁咏仪就在女子个人计时赛以第四名完成赛事，同奖牌擦身而过。壁球方面，混双八强同男单八强都出现港队对港队的情况。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无论任何一方进入四强，港队都提早锁定两面奖牌。港队奖牌数目现时已经增加至6金、15银、24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同听朝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个一啲特别嘅事故先啦。港岛咁啊，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之前近住西消防街嗰度咧，路面有障碍物嘅，咁啊，头先都好塞车嘅，而家路面障碍物就清理好晒啦，不过都系多车，龙尾近住电车厂嘅。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西消防街，路面障碍物清理咗啦，不过仲系多车啦。九龙方面咧，龙翔道去荃湾，之前喺黄大仙摩士公园泳池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嘅，龙尾近住蒲岗村道。至于新界方面咧，屯门公路啊，之前近住深井交汇处去屯门方向咧就慢线，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呢宗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龙尾分别去到行丽苑同埋丁九桥。仲有就系吐露港公路啦，上水方向之前近住大埔滘嗰度咧，路面都曾经有障碍物噶，清理晒，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龙尾近住百德新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ee 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的社区。想知 TreeMark 标志的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分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二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校花校草出身，年轻有活力啊！ 开口错，只不过平时的做人更刺激，人群空翻有欲望，基调重。 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二场将会有太妹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十月七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三十加一位好喜欢唱歌的人。就拣选呢首作品同三十位新世代嘅歌手合唱，因为佢认为歌词中讲嘅就系作为一个歌手嘅心声，而且佢同大家一样，仍然喜欢唱歌，仍然继续追梦。作曲张佳天、龚焕荣，填词林夕，编曲庞洛，监制舒文、古巨基。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古巨基 featuring New Generation 星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阶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上记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啦，最后一节啦。 来来来啊，我哋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我就好想知道你系咪真系会用小明去唱 K 呢个故事咧？今日 当然唔系啦， 搞错啊，俾晒桥你啊，帮你谂好晒。 我就系觉得你俾呢条桥我系一个福嚟嘅，你可能自己就谂好晒。 俾你休息下啊， 系咩？ 就嗰八分几钟，就同唱 K 嘅时候嘅 concept 一样。 我唔需要，我可以坚持到底。 好啊， 我哋有运动员精神嘅。 好啊，好啊。但你本身个人冇乜精神咯。 系， 但 系 你 系我个人 physically 病到冇乜精神。 我个人冇乜精神。咁啊，顶住啦 ，OK 嘅，玩游戏啫，玩游戏最精神啦。 今日我哋呢一个环节就嚟啦，我哋会延续故事，一人一首歌拣啦。 冇错， 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最近呢亚运的气氛非常之热烈啦。小明有一天在家看电视，见到港队足球打入了四强，小明感到非常之兴奋。他跟他爸爸说，我第时大个要做足球员，我要去练跑，我要练好自己的心肺功能，第时为广争光。 谁在背后拼命地追赶着我吗？何时脚下每步路都有汗跌下？持续了十里，肾上腺分泌还在加，喘气吧，要再逃命，但实情为令面型更瘦吧。磨练行事或做人更敏捷吗？ 我容祖儿的跑步机上。你以为爸爸听我说明话练跑好感动？错啦，爸爸笑而不语。由佢同仔仔讲，你知唔知啊？做运动首先一样嘢，唔系要练气，而系要拣 number 着波衫。佢问小明知唔知爸爸细个嘅时候着咩 number？ 佢话因为佢好中意试单，刘明珠根本只有一个，所以佢系着十号 啊。我着十号，只因喜爱边个，着去球场不担心冇位坐，我争对对。不必另唱国歌，由细到大都关心踢波。你着十号，交波不会交错，超级后卫几多都斗得过。女英外合，我会为你唱歌，赢输都开心兴奋过。努力向前冲，像有金钟罩，像有金刚炮，杀敌过河。剪发需要，要军十号，兼职卖贵价手表，目标得一个，出发了，努力向前冲，像有金钟罩，像有金刚炮，杀敌过河，努力去防守，敌与都不怕，敌与都不怕，踢出火，刘明珠根本只有。 但是有李克勤的我着十号啊，不过小明的爸爸很清楚小朋友的一些兴趣呢是三分钟热度的，隔了一个星期小明的兴趣又变了。In the field of battle, it is... 有一天小明着着对篮球鞋出门口，爸爸问他你不是去踢球的吗？小明话：小美中意啲男仔系高嘅、哦。

港电台